下你见也那见不上个人，哥哥我在这个两个傻呀个妹子你在哪个看住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白把海上看住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白把海上。 Yeah. Thank you.

人，你在你家里的表扬，我在我家里忙，衬衫的那块脸儿呀亲没擦，送不上乖忙。 心心 是个画家，还有绿的是个纸莎。 不行。

Thank you. 路远。